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36集。 老丈人看女婿横看竖看不顺眼呀，你不是为了应付女儿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已经练习过好多遍了吗？ 爹爹恍然惊醒，这不正是他养女儿这么多年换来的抖威风的时刻吗？他胸一挺，敞开的衬衫领子露出晒成红黑色泽肥厚胸膛，抄起一根烧炭的长铁夹子横着就走了过去。橙子在与黎进行艰苦的纠缠与反纠缠的斗争，忽然瞥见爹爹手持铁夹气势汹汹走过来，一边凶狠地吼道， 离我的宝贝远一点。 橙子吓了一跳，赶紧将离挡在身后颤声说， 啊，爹爹爹爹，哎呀，冷静冷静啊。 爹爹无视他的劝阻，径直转到他身后，下巴突出，做咬牙切齿凶狠状，拿铁夹在离的面前比划了一下，猛地往下一戳，橙子一声尖叫，铁夹子戳进离脚下的一个花盆土壤中，松了松土，盆里面一株小花正开得娇憨可人。 哎，小宝贝， 爹爹肉麻兮兮地对着花叫道， 嗯，不要踩到我的花。 铁夹子威胁地在离的鼻子前面晃了晃，爹爹大摇大摆走开，去干他的活了。 爹爹啊， 橙子额头上滴下了一滴冷汗。 老公你好帅， 娘亲甜兮兮的声音传来。 娘亲啊， 橙子第二滴冷汗。 唉，爹爹大人很有型啊， 一个下巴又放回了橙子的肩头，懒洋洋地说， 靠在他身上久了有些昏昏欲睡。 橙子忽然想起了果果，赶紧奔到电话机旁拨通了他的手机。电话接通，橙子只微了一声，就听见电话那头传来果果疯狂的尖叫。3分钟后尖叫终于落幕，果果喘息着问了一句， 死橙子你在哪里？ 在爹娘这里啊。 这些日子你去哪里了？ 这个说来话长。 电话里是真的很难说清楚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我很好的。哎，那次爆炸没伤着你吧？ 没有，就是屁股被那个混蛋踢了一脚，轻了。哼，我死也不会放过他的。橙子，你怎么会招惹上妖怪呀？嘿嘿，还是那么帅的妖怪呀。 啊，风向不对。 前半句苦大仇深，后半句怎么听着有一些少女怀春啊。抚在橙子肩头已是半睡半醒状态的梨忽然呢喃了一句， 好丑。 嗯，是谁在说话？ 果果警惕地问。 没有谁啊。 你一撒谎就结巴，是梨子吧？他还跟你在一起？ 橙子没有回答，梨的又一声不满的嘟囔飙了出来。 我要睡觉。 果果静默了5秒钟，忽然阵阵音效夹着小风从话筒里面传出。 如果现在他不是趴在你身上，我就不姓严。 哎，不必改姓了，这个家伙的确是趴在自己身上，但绝对不是像严某人现在脑子里正华丽浮现的， 地点位于床上的，玉体横陈的，趴在胸前的。实际上橙子正站在电话机前，目立着腰酸背痛的挂了一只死猫状的梨子在背上，但他无法跟电话那头已然压笑的花枝乱颤的女人继续沟通，只能举着话筒冷汗石化中。傍晚时分到来，在沙滩上玩累了的游客陆续的到这边吃小吃，橙子本想去厨房里帮忙的， 娘亲却说他们赶了一天的路累了，把他们两个撵走到一边休息去了。橙子就拖着梨爬到离平台不远的一艘搁置在沙滩上的木船上。这只木船是以前爹娘用来打鱼的渔船。小吃店开张之后，在橙子的创意下，将它设计成一个供顾客用餐的特色平台。甲板上以与船体一色的木材钉起了数张原始古朴的小桌，上面用船帆的布料撑起凉棚，在渔船上用餐别有一番海趣。顾客们都喜欢抢船上的座位，所以当他们两个上去时已然没有空位了。橙子拉着梨坐在船舷上，面向大海，看徐徐沉入海中的落日，余晖在海面上晃成碎碎的流淌金色。梨的脑袋毫不客气枕在橙子的肩上，半眯了眼，默默地看着海。夕阳的碎片流淌在他的眸中。海底时不时的有村中乡亲路过，无一不拿笑盈盈的目光将两人扫了几遍。橙子尴尬地往一边移了移身子，企图躲开梨的倚靠。梨却随着他的动作倾了身子，那趋势好像是在说，就算是橙子倒在地上，他也会跟着趴上去。哎，拜托，您虽然骨子里是一只爬虫，表面上却是一个男人啊。橙子从小在村子里面保持着玉洁冰清的美好形象，这个样子会让乡亲们觉得他出去学坏了。可是橙子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将他推开，好不容易安抚了该动物狂躁的情绪，这时候一个推拒的动作很有可能重新惹毛他，到时候再逮住自己一通乱咬，那他就必须去打狂犬疫苗了。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突然从船舷上面探了下来，大眼睛恼恼地望着他们，赌气一般嘟着小嘴巴。 程姐姐，这是你的新男朋友吗？ 新男朋友？他连旧的都没有好不好？ 不是，哎呀，不要乱说啊，酒窝。 来者是邻居家年方八岁的小活宝，名叫做酒窝。 可是他在抱着你啊。 酒窝气鼓鼓地说。 那是因为他的骨头比较软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